有你的画面，默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。心碎多少罪，是泪或是笑颜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解开你防卫的怀疑，